第143集，唐一川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冷淡地说，你不适合当刑事律师，要是这回没被学校开除，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，滚回去干飞速吧。 你跟谁摆谱呢？ 周阳比我愤怒，直接扑上去揪着唐一川的脖子大吼， 你现在再说干飞速啊，他连人大的推免名额都放弃了。 既然打算从事刑事辩护，知识产权的法硕对我来说就没多大用处了，所以我放弃了旁人艳羡的推免机会，直接把简历投向了军汉。周阳深知内情，也因此对唐一川格外不满，他揪着唐一川的领子摇晃，愤愤道， 你怎么不问问他这条胳膊是怎么断的呀？他为了替你要来这枚破瓶盖，跟个外国佬掰腕子，生生掰断的。周阳， 我一声怒喝，试图阻止周阳继续说下去，然而刚一张嘴就感到一股血腥气往喉间直涌，机遇喷出。周阳这小子是真的替我抱不平，一番话说得感人至深，连殷达都深受感动，但唐一川不为所动，一张死人脸毫无表情，知道的是这位未来的唐检察官风纪肃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年纪轻轻就肾气不足。我心说这姓唐的实在可恨，我眼球充血，紧咬牙根，竭力不让自己失态，然而咬碎了一排齐整的白牙，我还是忍不住。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。 我望着唐一川，眼眶滚烫。唐一川依然面无表情，他突然伸手拉住我的双臂，向我靠过来，一语般地说了句，别再来找我。伤处受到大力撞击，鲜血瞬间阴透了我的衬衣，剧痛钻心，我猛地跌坐在地上，却前仰后合地狂笑起来。 好的，好的。 我笑看着唐一川转身而去，在他身后大喊， 我祝唐检前途无量，早日升上检察长。 周阳是我们这些同学中结婚最早的，刚毕业就把鸽子蛋大的钻戒套在了邹莹的无名指上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们的婚姻生活如同童话。周阳不干律师之后，继承了他爹的亿万家产，又一胎解决儿女成双的问题，这对双胞胎遗传了邹莹的大眼睛与周阳的高鼻梁，漂亮的像天使。这小子纯情的不可思议，比我还笃信爱情，曾亲口跟我说，结婚十年跟邹莹拉一下小手仍会脸红心跳全身打抖。但这小子在家红旗不倒，在外彩旗飘飘。他常说我五根缺了智慧根，三线少了爱情线，说白了就是嫌我不陪他一起消遣。然而我对这种应酬毫无兴趣，某天被周阳生拉硬拽带去一个派对，一个礼仪小姐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聊两句发现对方竟是个法学生，来这儿端盘子是为了赚外快，理想是当检察官。周阳在一旁撺掇， 加个微信，晚上一起宵夜呗。 我怀疑是这小子刻意安排的，于是叫上那位礼仪小姐，不吃宵夜，就敦促着他被刑罚法条。为这件事儿，我被周阳嘲笑了足一个月。他说我这种情况属于定向阳痿，精神领域的绝症，基本没治了。Timmy 最近又调制了一款新酒，找我去尝鲜。我约周阳一起，没想到这小子却放了我的鸽子。说他在为老婆筹备结婚纪念日，要设宴款待当年的同学们。 Timmy 为新调的那款酒起了个法语名，文绉绉又酸溜溜，译成中文就是相爱未遂。他说这酒奇烈无比，一旦入喉即如穿肠毒药，亦如爱情。他将绿悠悠一团鬼火似的酒杯递到我的眼前，问我敢不敢喝。我接过酒杯，一口灌下，96度的蒸馏伏特加打底，可能还混了糖浆、 莱姆汁与苦艾酒，反正那一点点甜与酸稍纵即逝，余下的是极致的辣与无尽的苦，呛得人瞬间流泪。 Timmy 长久地望着我流泪的眼睛，突然叹气说， 傅玉芝啊，你真是个会叫人心碎的王八蛋。 我笑了笑，让他再调一杯。 还敢喝？ Timmy 一脸震惊， 别的客人一杯就倒了，再来。 我以手指敲击吧台的大理石面，催促着我的下一杯相爱未遂。 Timmy 有个谬论，说人这一辈子只能真爱一次，除此之外都是苟且，都是将就，都是以闲人慰藉余生。他说这话是一本正经，神情严肃的惹人发笑。我强忍着胃里泛起的酸水，瞧 Timmy 举了举杯，敬真爱。城市睡眼惺忪，而我烂醉如泥。我慢慢往酒吧门口走，酒劲儿已经上头，我脚底打飘，仿佛在走一条上坡的陡路。 Timmy 在我身后喊， 哎，你这样子回去我不放心，今天就住我家吧。 我摇头摆手，一步一晃，腿已经软得站不住。 那也得等我找的人来接你啊。 Timmy 话音未落，一个人影快速移动至我的眼前，在我摔倒前及时将我扶住。来人是唐一川。其实这两年我一直有个错觉，觉得我在酒吧街撒疯买醉夜夜笙歌的时候，唐一川就坐在暗处的车里默默注视着我，欲尽中原。然而错觉之所以是错觉，就在于它的存在毫无因由，谁听谁不信。若无公事，这位清正自律的唐处长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，出现在我的身边呢？这世上的一切都美不过幻想，我确信眼前这个唐一川并不真实存在，反而笃定地撒起野来。我抓着他的手臂，断断续续地说， 我想。 唐一川的神情难得柔和，问， 你想什么？ 我说， 我想吐。 然后我就吐了，吐了这个真实存在的唐处长一身，吐完通体舒畅，彻底歇菜。一觉睡至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唐一川的床上睁开了眼睛。 醒了。 唐一川已经穿戴整齐，此刻腰杆笔直地站在窗前，扭头看我一眼，便一把拉开了窗帘。宿醉本就使人头疼，正午的灼热阳光更是劈头而来，扑了我满脸。我被强光晃得眼冒金星，一点想不起遇见唐一川之后的事情，只依稀记得临走时 Timmy 喊的那声等人来接，所以想也不想就问， 是不是 Timmy 让你来接我的？ 唐一川没答这个问题，只说， 你昨晚吐了一身，衣服可以穿我的。 生怕自己酒后丑态百出，又惹这位唐处长翻脸，我一边往浴室走，一边跟他解释说自己喝高了，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作数。